似乎总能够轻易地唱到我们心里。他是主流歌手，他也是音乐路上的少数派。 我喜欢少数派，这个称谓像是给我的勇敢一个回馈。那些坎坷磨难总是要面对，不回头就是我骄傲的前辈。 在不同方面我们都是少数派，每天在路上的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迷茫，彷徨，摔倒，甚至自我否定。 那些坚持欲望的冲动，那些信仰幸福的憧憬，那些对自己重复又重复的肯定，这一刻要如何执手。 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符，简简单单却能带我们找到心中的光。 Somebody, 我这的美的牵挂，我这的美的烦恼，你是我爱的滋养，我心中的太阳，我站的没有看的没有日子有的方向， 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李光。 我相信所有梦想都会慢慢的实现，天高地阔，敞开桑田，你我只是岁月的书签，别让生命停在幽暗的空间。 各位，我们的第一首作品已经准备就绪，少数派送给大家，来喽。 走来我早有体会，只是担心你看不到结尾，你无力喘息，你会怕黑。我并不在乎没有人跟随，一旦出发就没想过后退，或许你还没有做好准备，尽极力跋涉感到乏味。你说多少数百身心疲惫，你只给我一条路，阳光明媚，劝我抓住机会不要后悔，你放开我的手要远走高飞，你说对少数派一冷心灰，你找到一个方式全身而退，你给我江湖再见不要伤悲。我喜欢少数派这个称谓，像是给我的坚持一个赞美，那些走捷径的都是胆小鬼，不跟从是我对尊严的捍卫。我喜欢少数派这个称谓，像是给我的勇敢一个回馈，那些坎坷磨难总是要面对，不回头就是我高傲的前辈。 数百，这个称谓像是给我的坚持一个赞美，那些都接近的都是胆小鬼，不敢从事我的尊严的捍卫。我喜欢小数派这个称谓，像是给我的勇敢一个赞美，那些都接近的都是胆小鬼，不敢从事我的尊严的捍卫。我喜欢小数派，像是给我的勇敢一个回馈，那些坎坷磨难总是要面对，不回头就是我高楼前黑。 我的天哪，各位你们没有听错，这就是我们的现场演唱，第一首歌曲就这么燃，我就很怀疑今天后面我们还有11首歌曲，直播间可能要也掀翻了。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光，欢迎李光。 大家好。 哎，除了李光之外呢，今天也是带来了一位自己的好朋友哈，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啊？对，这是我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 哎， 然后他也是歌手，其实，今天特地帮我弹吉他。 刚才试音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聊，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牺牲哎，我以为只是带了一个乐手朋友来做客，后来才知道你们也是一块参加比赛的时候认识的。 对对对， 怎么样称呼？ 他叫岳定辉，非常棒的歌手。 大家好，我是岳定辉。 那怎样，要不要先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喉？ 不要 清唱一下，对比一下。 不要。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今天带来的第一首作品《少数派》，这首歌曲也是去年发的一首原创歌曲哈。 嗯，对，这首歌是去年发的， 张力很强的一首歌。 对，为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我的歌怎么都那么难唱啊。 这首《少数派》听起来有一点那种华晨宇唱这个异类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啊、哦，对，因为这首歌就是华晨宇的，编曲老师郑楠帮我做的这首歌。 怎么理解这个少数派？ 少数派，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少数派吧，然后因为歌手嘛，我觉得好像，因为我平时非常宅。在家里宅着，然后出门的时候几乎都是工作，觉得我还这挺少数派的哈。 也就是说，你觉得大部分歌手可能就是工作呀，然后工作之外的其他的生活也变成工作的时间，但是你会区分的比较开来，这一点有点少数派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就是我跟平时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吧。对对对。 大家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唱歌类的节目当中有看到李光的身影哈，在舞台上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自己翻唱的作品，每一次你的翻唱呢都会让大家觉得哇好不一样，哇这个调门好高， 是吧？ 所以你在唱歌方面是很敢去挑战自我的。 也没办法， 逼迫着。 对，完了就是各种压力。当时就为了节目好看嘛，导演组啊，还是音乐老师啊，都会把这个压力给我，对，然后让我去挑战。对， 有些人认识李光也是因为当年的《星光大道》这个节目，然后当时获得的年度总冠军。 对， 之后就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光》。 对， 那首歌曲应该是你比赛之后的第一首作品。 光是我对，比赛之后的《星光大道》之后的第一首作品，对，也算是我正经八百的推出的我的第一首作品， 而且光，我觉得跟少数派相比的话，它就要阳光积极很多了。 对，当时就是想让，更多年轻的，稍微小一点的听众，给他们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对，一首歌，所以就有了这首歌。 如果你有听过这首《光》的话，应该记得那首歌曲当中有一段的 rap 部分。这个 rap 部分，我觉得啊，现场演唱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度，你觉得呢？还是不在话下？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光》送给各位。也再度的提示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今天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当然今天在我们全程两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你想听到的李光现场演唱的作品都欢迎大家点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收看方式在底下直接留言就好了。那做好准备了没有？ OK， 好，这首光来喽。 心中心情飞扬， 跳出海面又跃上山岗，穿过丛林沙漠徜徉，星空下四处流浪，趁月色回故乡，树叶上花瓣上露出闪亮，萤火虫飞过的村庄，万家灯火那不夜的城市，大雨后浮现彩虹万都岁，从天而降，照耀四方，你自由绽放，万物复苏的景象，是你给了世间万物生长的能量，是你让我看见世界最美的模样，驱逐黑暗把梦想点亮，融化冰霜让希望生长，星火炽炽声闯荡，望灯塔似归航，阁楼上窗帘上烛影摇晃，画一根火柴去天堂，音乐璀璨舞台一直绚烂，用个声音在张望万度岁，穿透忧伤地老天荒，热情奔放，万人敬仰的偶像，是你给我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是你让我展露无坚不摧的锋芒，妈妈说过做人要心地磊落，要知道春风路上总会布满坎坷，不要急不要怕，别把命运苛责，只要有人听你唱就该快乐， Nobody something melody， Come on come on feel me now， Come on come on feel me now，我知道你的牵挂，我知道你的烦恼，你是我爱的滋养，我心中的太阳，我想着你，我看着你，我一直有了方向，深呼吸跟着节奏，大家一起唱， 有你在天上天空晴朗，有你在心中心情飞扬， Everybody 哇哦，非常嗨的一首光，这个光真的是李光嘛，就是充满了光充满着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人，也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寓意是吗？ 对对对， 你是一个一直都非常有能量的一个人吗？ 我其实在运动的时候，然后在户外运动的时候，还有一少部分我还是挺有能量的，对，然后大多部分时间可能就是在家比较安静，然后在家喝茶看电影听歌， 但是总体这个人是散发着这种种种的正能量的光芒的一个人，还是其实是你理想当中的一个状态？ 我这个人一定是会给人比较正能量的，对对对对。 当中有这样的 rap 的歌词说，从小妈妈说过做人要心地磊落，要知道成功路上总会布满坎坷，这番话的 rap 部分是你自己写的吗？ 不是，这首歌是我的大学老师写的。 那你的音乐路目前走到为止，你觉得自己走的是 像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么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吗？ 其实还是肯定还是幸运的，那个不得不承认肯定是幸运的，因为同时有很多朋友的一起唱歌的，然后可能是我总体觉得我还是幸运吧。 我看了一下大概的一个履历哈，其实李光参加过挺多的真人秀的节目的，就是唱歌类的。 对对对， 是自己本身觉得自己是现场型的选手，很喜欢这样的节目类型，还是 因为小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比赛，然后电视节目，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别的渠道让更多人就是听见你的歌，看见你的表演，只能通过参加选秀啊电视节目这样的，然后一直都是非常积极的去准备啊参加节目这样。 你是一个从小就很爱唱歌，发现自己很会唱歌的一个人吗？ 从小学开始。 小学的时候？ 对。 你小学时候唱的歌路大概是哪一类的？少儿歌曲还已经是流行歌曲了？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加入学校的合唱团。然后就一下就是变成了领唱，对。小学的时候是前两年是唱童声那种。然后慢慢的就听流行音乐了，我觉得流行音乐太好听了。然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唱流行歌，对。 还记得第一首唱的流行作品是哪一首吗？ 啊，这真的是记不清了。太遥远的事儿了。 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带来很多经典的翻唱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带来的今天的第一首翻唱作品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Better Man。 嗯，对。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是 第一次听的这首歌， 你听的是谁的版本？ 第一次是听的还是原版，就是英文版的。对，然后后来因为林忆莲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女歌手，对，然后有一次就听她的歌嘛，所有的歌，然后原来她翻唱过这首歌。 英文原版那首 Better Man 非常非常的经典，其实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国语版本的话挺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还是那么受欢迎的话。 对 对, 对。 但是林忆莲把这首中文版本的 Better Man 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以至于很多人很喜欢林忆莲版本的 Better Man。 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李光曾经很喜欢的林忆莲的版本，然后也是跟我们今天的乐手歌手约定辉一起来完成哈。如果会唱了可以一起跟着唱哈。 好的， 那做好准备。Better Man OK 送给各位。 在你问我之前，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电，泪水写进昨天，用未来时间干了过时间，带上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美好句点，让我相信你已准备 To be the better man。我们拥抱之前，用灵魂感觉彼此的心扉的四季线，是否卸下防备，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敢的给关于爱，无论谁期待美好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 To be the better man。 过去是路荆棘的旷野，那些是与非，那些错与对，

往事随风，滚滚红尘，想你想疯了，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作品，都来自于他的翻唱，似乎总能够轻易地唱到我们心里。他是主流歌手，他也是音乐路上的少数派。 我喜欢少数派，这个称谓像是给我的勇敢一个回馈，那些坎坷磨难总是要面对，不回头就是我高傲的前辈。 在不同方面我们都是少数派，每天在路上的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迷茫，彷徨，摔倒，甚至自我否定。 那些坚持欲望的冲动，那些信仰幸福的憧憬，那些对自己重复又重复的肯定，这一刻要如何执守。 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符，简简单单却能带我们找到心中的光。 Somebody, nobody, come on, come on, kill me now, come on, come on, kill me now, 我知道你的牵挂，我知道你的盼望，你是我爱的滋养，我心中的太阳，就像是你我看着你我一直丢的方向，深呼吸跟着节奏，大家一起唱 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李光。 我相信 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一位现场唱歌非常非常震撼的李光，欢迎李光。 各位974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一直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李光。 哎，刚才说到请来了一位，旁边那位可能心里就有点那怎样，我唱歌不好听吗？ 大家好，我是岳定辉， 同样也是歌手哈，两个人是参加比赛的时候认识的。 对， 今天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其实岳定辉也会做一个小小的和声。接下来本时段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很多朋友都会唱的，如果你会唱，全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演唱《心情》。也再度的提示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准备好了，我们心情就开始了。 OK， 三 是什么。 简单的吉他声配上简单的和声，然后又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浅吟低唱，非常好听，会让人觉得嘴角忍不住听着然后就上扬的这首甜甜的作品，也是来自于周杰伦很早期的作品了，第一张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一张原创专辑这当中的一首歌曲了。 因为这首歌是我想想，我之前唱过这首歌心情啊，我想起来了，对对对，之前 是不是想了很久？ 对对对，之前是在酒吧唱歌的时候唱过一首歌，对， 当时在现场演唱的。 对对对，当时也是有乐队在伴奏，然后唱的这首歌。 这是你很喜欢的作品？ 就很舒服嘛，听起来也很舒服。 那一年在酒吧演唱这首歌，大概是哪一年之前了？ 我是来北京的时候应该是13年左右唱的这首歌 啊。你觉得酒吧演唱那段经历好玩吗？现在回头看的话， 其实是挺好玩的。对， 当时是都是自己每天拿出歌单还是会有要求？ 也会有要求，有点歌，然后我们每天也会选出自己想唱的歌。对，就是这样，然后每天大家一起跟歌手啊乐手一起唱歌聊天。 这时光一穿越，我觉得18年的今天感觉又回到了13年的那个现场。 对啊， 就假设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酒吧现场，唱一唱自己喜欢的作品，自己的作品，然后也欢迎大家点唱什么的。 对啊对啊对啊， 也有好朋友可以聊天，虽然好朋友话很少。 哎，我是不要喧宾夺主，这样比较好。 也再度的提示一下大家，真的欢迎大家进行点歌呀，跟我们互动，都可以通过看我们视频直播在底下留言的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刚才听到的是甜甜的心情，好像爱情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像这首歌曲营造出来的一样非常的甜蜜。 嗯，对， 后来就看每个人的状态不同了。 对， 可能有些人最终是完美的，有些人最终可能会分开了，来到十字路口了。 嗯， 然后呢，当我们再唱下一首歌曲的时候就有点伤感了。 对，反差很大。 起初不经意的你。 对。 滚滚红尘送给各位，然后呢也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很快很快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演唱这首。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爬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李光。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吧。李光翻唱版本的《滚滚红尘》来喽。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是你匆匆不语的焦灼，像是人世间的错或前世流转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哦，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你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手。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音乐耳语跟随我浪的传说。 迹，时间仍有音乐的耳语。 哇哦， 跟随我两地。传说 干嘛笑得那么开心？这不是很难的一首歌曲吗？ 好难啊。 真的，你演唱的时候我每次都是捏着一把汗。 真的，这首歌真是好难唱啊。对， 很多朋友在演唱的时候，比如说像沙漠玫瑰也是在说这首作品呢也是当时让他开始认识到李光，并且觉得这首歌曲是自己的歌单当中循环播放的一首歌曲。当中你也是混插了闪亮的日子。 嗯， 其实滚滚红尘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然后你这个版本我觉得算是我听过的版本当中最难唱的男生版本了。 嗯，对， 你当时是怎么想到的做这样的一个嫁接？ 这首歌是安东老师跟那个戴荃改编的。 嗯 啊，对，当时其实就都顶着压力嘛，然后就想又弄一首就拼了的歌。当时在做 也是参加某一个比赛，所谓的比赛节目嘛。 啊，对对对，就是天籁之战嘛。 嗯， 因为当时是我第一期赢了之后，然后第二期要弄一首特别疯狂特别难的歌，然后就叫 这首改编。对于你而言它是有难度的吗？是难度很高的，还是你完全可以驾驭的那种难度？ 他当时给到我这首歌的时候说你要不要唱罗大佑的这个《滚滚红尘》。我第一反应我就跟导演说这首歌我唱不了。 嗯 嗯，因为这首歌非常有年代感，然后就要非常有阅历。对，然后我在我的印象当中罗大佑的歌要非常沧桑的那种， 得有故事， 对， 能够理解的 唱出来。对、嗯、对对，我说那，然后我就说这首歌太难了。 好、哦、所以你选歌曲的时候首先是要感情你能够拿捏的好的你才会去唱，而不是这个技巧。 对对对， 嗯， 对对。然后当时也是音乐总监也都是信任我，就说你来唱吧这首歌。 所以当时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唱这首作品。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因为就是你必须要把这首歌唱好。 后来也是慢慢的进入到状态当中去。你现在能够拿捏好那个分寸了和那个感情了吗？ 现在会好很多。对，因为当刚开始练习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崩溃掉。对，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滚滚红尘。接下来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下面一首作品我们不能够完整的听完，但是能够唱到哪里是哪里。接下来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郭顶原唱的幸运大门，还是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在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带来这首现场演绎。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幸运大门》送给各位。 这是在风中奔跑的尘埃，我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你的笑声触动了我敏感神经，我要等待你重回自动熟悉，等离开后不管是爱或者伤害，就让我勇敢的

没关系，如果刚来的朋友重新进来，因为下半章节的开始将会全新的开始。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李光。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很多的作品，都觉得哇哦，特别是滚滚红尘那首太厉害了。来，再度的请出李光。 九七四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一直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李光。 除了李光之外呢，今天他也带来了自己的好朋友，同样也是歌手，今天是以乐手的身份出现。 大家好，我是乐手岳定辉。 哎，前面听到一些个作品，你觉得哇，李光太能唱了，不用着急，这一时段我觉得今天的重头戏可能就在这一时段了吧。先报一下歌名哈，我们这时段会唱的作品有收藏，萧敬腾的悟空，戴荃的，还有也挺难唱的这一刻，所以首先我们就会把这首收藏送给各位。在送给各位之前呢，再度的提示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到底作品是怎样演绎完成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此刻看视频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李光把脖子已经伸起来，然后稍微转动了一下筋骨活动，开来就把这首收藏送给各位。 我能想象远方的路旁有一双目光，手指敲在琴键上，那情绪有点大，或失望却不放，我能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光，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试图想要遗忘，我能想象对爱情的信仰注定的忙的又忙，我的眼眶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束目光，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试图想要遗忘，我能想象对爱情的信仰注定的忙了又忙，我的眼眶如果有悲伤，那是过程中的收藏，我收藏我的泪，你的光。 大家心想，哎，以前好像是萧敬腾来唱歌的时候才会下雨，赶上下雨天。今天好像萧敬腾没有来北京，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听李光唱歌的时候，哎，这雨好像下的也是越来越大 了。是的，下雨了。 对啊，现在此刻正在下雨哈。刚才带来的也是你很喜欢的萧敬腾的作品。 对，其实这首歌跟不仅是这首歌是萧敬腾的同名主打歌，然后我跟这首歌还有跟萧敬腾都是有联系的。 讲一讲。 我是2010年的12月份去，台湾邀请我去台湾超级星光大道 T 馆 那个节目。 对，然后当时我选了两首歌，然后他们选了这首歌。然后在彩排的时候，刚好萧敬腾那个时候也是参加完比赛，然后没有多长时间吧，好像，然后他去回去探班，然后我在彩排这首歌的时候，当时 他有听到， 他在底下一直在看，对， 哇哦， 然后 因为那时候他也很年轻嘛， 那个时候他还不太会表达吧。 对，然后他也就是很害羞，也不太会说话，就傻傻的说，哎，唱得很棒。 这是当时第一面。 对， 其实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当时你参加最美和声的时候，萧敬腾也是导师之一。 嗯，对对对 对，但是当时你并没有进他的那个组。 哎呀，对呀，其实很喜欢他。 那是为什么呢？ 那当然是也非常喜欢南哥。就很纠结。对， 嗯，所以呢其实缘分还是很多的。刚才带来的这首收藏呢，也是萧敬腾众多作品当中你希望呈现出来的不太一样的版本的一首歌曲。 对，因为最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是我大学的吉他手，然后他说，哎，你要不听一下这首歌，然后他弹琴就会把这个速度加快，就好像是今天我们演绎的这样，然后就哎是另外一种感觉呈现出来。 嗯， 对。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其实难度挺大的了，曾经在这个蒙面唱将这个节目当中，我记得有一位女歌手演唱完之后，大家都觉得哇哦，唱得太好了。今天我们其实也可以当作是蒙面唱将，如果此时此刻你刚打开广播的话，你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位嘉宾是谁的话，听一听他带来的这个版本的《悟空》是否能够抓住你的耳朵。这首作品你觉得难吗？ 很难啊，大学老师的作品都很难。对， 今天现场演唱是信心满满的，还是其实也有一点不太确定？ 其实是挺有信心的，因为已经唱了很多遍嘛，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一首歌。 嗯， 对。 好，那稍后我们就直接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也再度的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入方式非常的简单，听听看你就知道了。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李光。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吧。悟空送给各位。 长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伸手不放？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手里你流程不改，见怒皆悲皆狂赞，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战。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为人为事生死无挂，善恶浮世真假界，尘缘散尽不分明难断。我要这 铁棒又何用？我有这电话又如何？爱是不安还是地球？玩笑叫你灰飞烟灭。 哇哦，这个大家没有听错啊，我们是在现场直播哦。所有的演唱都是我们现场直播演唱出去的咯，完美不完美就问一下各位。刚才这首歌曲好像演了一个六分钟的一个短片一样，把这个孙悟空的一种歇斯底里啊，然后到后来那个感受到那个爱意啊，再到后来的一种平静，我觉得演绎的非常的完整。然后跟刚才听到的《滚滚红尘》那首作品一样，这首作品当中呢，也是把两首歌曲融入到了一起。 嗯，对对对， 其中加入了卢冠廷版本的《一生所爱》。 对对， 这个想法是， 这个这个想法很有意思。这个想法是我经纪人想的， 他的一个主意。 对对对。然后今天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就是其实跟戴荃老师挺有缘分的。滚滚红尘也是他编曲之一嘛。 刚才听到的滚滚红尘加闪亮的日子那样的一个合作。 对对对。 嗯。 对。所以本身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他听过你演唱悟空这首歌吗？ 他应该没有，他应该没有。 那应该把今天这期节目就寄给他了。听听他怎么评价。你们私底下是好朋友啊。 对，私底下其实也非常少联系的， 单纯音乐上的彼此欣赏， 至少你欣赏他的作品。 对对对 对。刚才这首《悟空》，你觉得难度大吗？演唱起来？ 这首歌其实挺难唱的，因为它是需要有一种那个戏味儿在里面，就是戴荃老师那种那个就是戏味儿唱戏的那个。 但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在星光大道那节目当中的时候曾经也唱过戏剧类的作品。 星光大道的时候唱过戏剧的作品吗？ 我记得好像是有哪一首作品当中。那你本身是会唱这类的戏味的这样的歌曲的作品的吗？ 本身是不会的。对， 也是通过这首《悟空》去学的 啊。对对对对，都是为了唱一首歌然后再学习。 啊，那学了多久能够掌握好那个味儿的？因为唱这个戏曲类的味儿我觉得挺难拿捏的。 对，非常非常难。 嗯， 这首歌也在录音棚录过音，然后反复的唱啊，找这个感觉。对，也唱了很多很多遍。 孙悟空72变，我觉得在音乐作品当中，目前我们听到的很多来自于李光的作品，你会发现好像高音和这个技巧对于你而言不是一件难事儿。有什么样的作品或什么样的高音你觉得是你自己达不到的吗？ 高音啊， 啊， 高音有很多都唱不了，但是90%，95%吧的男生的歌我都是可以唱的。 我们没有听错啊，他刚才说高音很多作品我都不可以，但是95%的男生作品我都 OK。 对对对，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来李光，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呢也是自己的一首新歌，这一刻。 嗯，这一刻 我们是还是先唱吧，唱完以后再跟大家讲解一下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看到。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进入到直播间当中，稍后把这一刻送给各位。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起了狂风，回忆碎了，再也并不完整。突然醒了，时间变得很空，太阳黑了，时间像被偷听。那些坚持与我些信仰，幸福的憧憬，那些对自己重复又重复的肯定，这一刻找不到支撑。 惊恐的表情。

每天在路上的我们，一路跌跌撞撞，迷茫，彷徨，摔倒，甚至自我否定。 那些坚持欲望的冲动，那些信仰幸福的憧憬，那些对自己重复又重复的肯定，这一刻要如何执守？ 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符，简简单单，却能带我们找到心中的光。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李光。 我相信所有梦想都会慢慢的实现，天高地阔，沧海桑田，你我只是岁月的书签，一段生命停在幽暗的空间，因为遇见你我才更勇敢不孤单。 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来到了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音视频正在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歌手李光做客现场演唱，欢迎李光。 各位974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还有一直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李光。 前面已经唱了一个半小时，已经唱了9首作品了。哇，其实演唱会就12首作品这样的一个量子，差不多吧，一个小型的哈。 啊，对对对。 怎样？现在还好吗？ 现在我就是觉得我应该多跑跑步了。 好的，最后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演唱会的一个 uncle 返场的时间了。 嗯， 本时段还有3首作品等待着各位。再度的提醒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直播间当中的我们是如何演绎接下来作品。本时段首先带来的也是翻唱作品，但是这首作品呢，据说改编的以后也是挺难的。往事随风送给各位，来喽。 人的心像是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到今夜里就露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舍不得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是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没了影子无所 所不在，人的心像是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舍不得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动。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李光现场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不少朋友在看我们的音视频直播，然后还有朋友发微信过来说，哎，你们确定这是在现场演唱吗？确定不是放的这个 CD 吗？没有办法，有些人现场演唱就这么好听。 是啊，真的吗？ 明明是一首翻唱作品，然后还要给自己加很大的难度，比原版还要难。 对啊对啊，这首歌是当时参加天籁之战的第一首歌。对，然后这首歌也通过这首歌吧，然后有很多的听众啊，被很多的人喜欢。对，当时也没想过会赢，对，然后就非常反响，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喜欢这首歌。 现在很多人在看这个歌唱类的节目的时候，都会发现好像在这个节目当中演唱比较高的歌曲的时候，然后比较充满着种种能量，种种激情的时候，就会调动好现场的气氛。当然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这个现场所需要。你在参加节目的时候经常选择的歌曲，然后呢最终呈现出来的都要高很多，那个 key， 那个 key 是你自己是为了参加比赛需要而去升的，还是其实那个 key 就是你自己最舒适的一个区域？ 其实是按自己比较舒服的区域选的。对对对。然后这首歌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完赛之后能有两三个月左右，我爸有一天给我那个打电话说，儿子，你知道你那个往事随风在腾讯点击量多少了吗？我说嗨，那还能有多少？然后他让我猜。 你当时猜多少？ 我说那个100万啊。然后他说哎，然后我说哎，那还能是500万吗？然后他说不是不是啊，我说500，我说 500都不是， 我说都已经过1000万了吗？ 啊哈， 我说你，他说你再猜啊，然后我说那我就不敢猜了。对对对， 所以最终数字是当时爸爸跟你说的那个数字是？ 对，最终数字是1亿1000万的点击率， 太厉害了。而且你看爸爸的那种骄傲，我想想这首往事随风应该也是在爸爸那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听的一首作品了。 在听到儿子带来不同的版本的时候，那种骄傲之情，马上又该父亲节了。 哎呀，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就是中国式的父子关系，就是也平时也不怎么沟通，然后很少有关心那种，但是都在心里，对， 好，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本时段的第一首作品《往事随风》。接下来这首作品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相对来说，这首歌是不是简单一点了？相爱后动物感伤。 对，这首歌要其实是对于我来说的话，可能是会稍微简单一点，但这首完全感觉不一样啊，就是有律动感、小感觉的那种感觉。 来，在把这首歌曲送出之前呢，也再度的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直播间当中。怎样进入？好好的听一下，马上回来。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李光。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也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还等什么呢？赶快加入吧。相爱后动物感伤，来送给各位。相爱后动物感伤，哇，时间真的过去得很快很快，转眼我们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当然今年李光也会带来自己的新作，对不对？ 嗯，对的，今年可能会推出下半年吧。对对对，会出自己的歌。 大概是每个月发一两首这样的一个。 现在歌其实已经囤了两三首这样的，然后大概要什么契机，然后什么时候发，然后就 关注一下新浪微博。 对对对，关注一下李光的新浪微博。那么李光新浪微博的名字叫李光，然后后面是李光的拼音，就是李光李光。 据说啊，这个新作当中还有自己作词作曲的全创作这样的作品，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好了，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最后一首作品呢，也是新作，就叫做再见，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稍事休息，有很短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最后一首安扣曲目送给各位。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借着最后一首再见，也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谢谢李光，再见。 我们会再见，那些心心念念还是看淡，我情愿珍惜这份缘，将一切托付时间，不会太遥远，所有答案都会慢慢的浮现，天高地阔，沧海桑田，你我只是岁月的书签，别让生命停在幽暗的空间，愿你能快乐，愿你能心安，没有终点。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那些心心念念恩恩怨怨，是该从平还是坦然，我情愿珍惜这份缘，将一切托付时间，不会太遥远，所有答案都会慢慢的浮现，天高地阔，沧海桑田，你我只是岁月的书签，别让生命停在幽暗的空间，我是爱你的，你爱不爱我都无关，那些困顿与纠缠都随风飘散，让幸运伴着你度过每一天，我相信所有梦想都会慢慢的实现，天高地阔，沧海桑田，你我只是岁月的书签，别让生命停在幽暗的空间，因为遇见你我才更勇敢，不孤单，我会记得你永远。 非常非常棒，时间过去的真的很快，我们的节目真的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度的感谢李光今天做客节目，同样也要感谢话很少但是全程陪伴着我们的岳定辉乐手，谢谢二位， 拜拜 有机会再来哈，等到发新歌的时候。 好的好的，一定的。那么再次感谢我们 97.4 Live Show、在我们电视前手机前啊，我们的一直播的观众， 是 感谢大家，我是歌手李光，谢谢。 没有看够的朋友放心，那个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都会在新浪微博搜索到北京音乐广播都可以看到，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拜拜了。